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小爵士的味道，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一开始为你带来的这首曲子叫做 Misty 雾。本来想如果今天的天像昨天一样的话，放这首非常合适，不过好歹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多了。一开始那我们还是来感受这种有点云山雾罩的感觉吧。爵士名曲 Misty。版本也很不一样，平时我们听到爵士像有这种打击乐呀、吉他呀、贝斯啊、钢琴呀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但这里呢，我们听到了木琴版本的爵士乐，所以也很有意思。说到爵士，其实它分类也挺多的，像有新奥尔良爵士啊、摇摆乐呀、 Big Pop 呀、冷爵士啊、自由爵士、拉丁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今天已经3月29号了，哎，三月份又要过完了，日子过得好快。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想带给你一些轻轻的音乐，比方说在那首爵士乐结束以后呢 Mystery 结束之后，为你带来的是一首清新的校园舞曲。也是有着爵士味道的小圆舞曲，最后呢经过了爵士的变奏成了这个样子。来签到吧，来问候各位好朋友。首先一般的会飞的老马 He 胡雪迪我爱钢琴，框框说签到喜欢爵士，还有王微笑，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邓新荣你好准时到啦，还有安卓花瓣爱乐立本鹏城秋水风神清秀橘子先生，还有灯芯绒二也随后到了，嘉禾山人金美美缅甸猫云，大家对于昨天节目当中播放的香港电影音乐，有些朋友像灯芯绒都印象深刻，那么古典流行像小月老师就给大家整理一下，以后呢在择日播出。其实我觉得音乐的限制应该是越来越少，音乐也不分国界，所以在古典流行中尽量也想选择大家喜欢听的音乐。大家呢也可以给我留言，比如说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当然也可以点播，所以呢最好是留言让我有所准备，那这样呢以后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各自喜欢的音乐好吗？这么多小爵士，大家知道，我觉得古典流行最后我们是应该回归到古典的。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一个行板。我觉得音乐很清新，也很适合这个春天，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可以静下来。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演奏是来自一位女钢琴家英格丽德·海布勒。其实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女钢琴家，其实不是现代啊，她们已经有很高龄了，她们演奏的莫扎特的作品，对，女性的钢琴家演奏莫扎特的作品非常的优秀，很静心也很清新，这也属于莫扎特自己本来的气质。这位英格丽德·海布勒是奥地利女钢琴家，她的父母都是波兰人，11岁在萨尔斯堡公开演奏，也算是神童了。后来在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又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日内瓦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继续深造。1952年，他还参加过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二等奖。1954年参加慕尼黑国际钢琴比赛和日内瓦舒伯特钢琴比赛，都获得一等奖。他的演奏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清新的、清纯的效果，追求音色的微妙、层次区分与音阶性的经过句的颗粒音色的效果。他的名字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位演奏者是英格丽德·海布勒，记住这位女性钢琴家的名字。刚才我说了很难得，她追求的是演奏的时候音阶过渡的那种颗粒性。我觉得这个颗粒性很难得的在于，在现代很多的钢琴家，尤其是年轻钢琴家们，为了追求速度，根本就不讲究演奏的时候，这种颗粒性少之又少，过度的来，随之而来的就是那种囫囵吞枣，葫芦过去顺过去的那种。虽然觉得演奏的速度很快，狂风暴雨一般，但是莫扎特音乐本身的那种纯净的色彩、颗粒性，还有很多作品当中的那种色彩就都没有了，也不再是钢琴演奏了。与其那样，不如演奏电钢琴好了。再说说这首曲子，这是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奏鸣曲啊，要知道很有纪念意义。那时候是1774年，当时18岁的莫扎特再也不能以神童作为幌子来赢得听众的喜爱了、好奇还有赞叹以及王公贵族的赏赐。因此呢，年轻的莫扎特不得不下决心找一个固定的职业安定下来，来谋生。后来在萨尔斯堡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便是闭门努力从事创作，完成了数量可观的一组最早杰作的钢琴奏鸣曲。当然这第一钢琴奏鸣曲就来自于那个时代，而那时候呢，他由于与大主教之间的关系也是日益恶化，他对整个萨尔斯堡生活以及一切都感到了厌烦，希望能将自己一生投入到真正认识的音乐的价值的王侯手下来任职，于是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心。于是呢，他在父亲的督促下写下了几首钢琴奏鸣曲，从249到283。 希望这些作品呢能够使莫扎特得到某个宫廷的永久的职务。而这组奏鸣曲呢，也是莫扎特与他的父亲从萨尔斯堡前往慕尼黑参加首演的时候，接受一位爱好吹奏大管的叫做杜尔尼兹男爵的委托，作品279-283。那五首钢琴奏鸣曲呢，连同在慕尼黑写的284，正好符合这个委托。于是这首作品呢，就莫扎特在富有赞助人的面前演奏了，他也自己非常喜欢这首作品。这组作品也成为莫扎特后来1744年末到1778年往返慕尼黑还有曼哈姆以及巴黎旅途中经常演奏的作品。所以这几首钢琴奏鸣曲也是莫扎特最早用笔写下的钢琴奏鸣曲，后人称他们为莫扎特的故乡奏鸣曲。这首钢琴奏鸣曲之后，突然很想和大家也是分享一首莫扎特的作品，来自于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这是一个非常柔和的，有着如歌一样的感觉的乐章，如歌的行板。对，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也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以他的速度为题，叫做如歌行板，所以很多作品都可以有如歌的行板。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D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下面这一首我们听到的是熟悉的音乐，都很适合在这个春天里跟一起单一样选择电影。有的朋友说突然听到这首歌以为哪儿闭馆了或者商场结束营业的感觉，的确在今天可能这首歌被包括 Kenny G 的回家一起在运用。其实它是选自一部电影，当时是茱莉亚罗伯茨演的一部电影，所以这首曲子很深情的，那部电影叫做伴你一生的主题曲，讲述的是维特是一个得了白血症的富家弟子，而他的看护则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但是际遇不顺的女孩子 Hillary， 两个人相遇了，相知了，并且陷入了热恋。明知维特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但 Hillary 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陪他走过了人生最后却是最美的一个段落。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和你分享在这个春天里的音乐。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了。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南海渔歌里的晚霞，蒙古长调中的草原。走进新时代的作曲家们将西方音乐语言与中国声音相融合，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交响乐在中国的大地上蓬勃成长。

suits my clothes. Backing off of the northeast winds, sailing on summer breeze. Skipping over the ocean like a stone. Whoa. 这首歌曲叫做 Everybody's Talking。 感情有很多种，亲情、爱情，而这首唱的是友情。你有没有那种感觉，真的是刚才那个音乐就像独自走在路上，但是还好有好朋友相伴的感觉。这里我们听到的歌曲和这段音乐作曲者都是 John Barry，英国的一位很伟大的电影音乐作曲家，而这两首音乐都是选自他为电影《午夜牛郎》所创作的音乐。古典流行，我是古月，在这个春天带给你。层次多么丰富，起码有三条主线在同时进行，你可以分辨一下来聆听。在这个春天你并不孤独，因为有我，有音乐相伴。就像是阵容一好说了，说黄沙也不能阻挡我们听音乐的心情。而 Double Bass 说了，签到了，好听好听，幸福的下午在音乐声中开始，真好。我也是觉得无论什么样都不可以阻挡我们听音乐的好心情，对吗？回到古典，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第三交响曲。 听这支音乐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扬眉吐气、舒展眉头的感觉？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第三交响曲，音乐中有风景，这是舒曼在1850年完成的，那时候他旅居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所以呢得名这首作品是莱茵。这首作品是舒曼智慧的结晶，也是他思想的总结。这是一部描述很强的作品，歌颂了生活，歌颂了莱茵河畔的美景，还有屹立于河畔宏伟的科隆大教堂、神话般的罗莉莱城堡等等。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原来呢有副标题是莱茵的早晨，虽然呢这首曲式是诙谐曲，但是有回旋曲的风格，你听出来了吗？其实它的曲调中有一种传统民谣的感觉，这是一首德国民间的古老的饮酒歌，具有着朴素单纯的民谣风味。古典作品也可以如此渗入你的人心，因为音乐中有风景，你感受到了莱茵河畔的这些美景吗？ 结尾的部分真的很像河流逐渐流向远方。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第三交响曲二乐章，可以说是二乐章的副标题是来临的早晨。莱茵河流经德国的部分长达865公里，流域面积占德国总面积的40%，算是德国的摇篮。所以当我们听到舒曼的这首第三交响曲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里面的风景有德国的莱茵河畔的风景了。下面这一首则是一首有着拉丁漫步感觉的音乐，古典与流行，春日里和你共赏。Kinko 也唱过这首歌，绿色的深眸，绿色的眼睛。